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蔡琴的《渡口》，是根据席慕容的一首诗所改编的歌曲。这是收录在1996年民歌蔡琴当中的一首歌啊，也是大家对于蔡琴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。这首歌曲呢，透着浓浓的诗意，也透着一份离愁别绪。所以很多时候在你和朋友挥手告别的时候，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就会想起这首歌曲的旋律。我们再来听到陈鸿宇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还乡去》，这是他在2017年的专辑《一如年少模样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。 青松排两旁，中岛与你躺，垂钓两三竿，不远是工坊。早起有浓汤，午睡是清凉。二月夕色来，爆竹啊尽放。还乡哟，还乡，只怕来年无 心愿，而旧愿还尚未成。白芳年未见麦场，老友新婚楼不变家里堂，工作如意否家人可变样，酒菜桌满香情谈说不上，幻想又幻想，只怕来年无心愿，而旧愿还尚未偿。幻想又幻想，我的来年无心愿，我旧愿也尚未偿。 当初离开家乡还是青春年少的时候，多年之后再返回故乡，希望还是一如少年时。我想这是很多人在心里面所勾画出来的一种意境吧。因为乡愁，因为青春，因为逝去，因为时间等等，所以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些细节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有唏嘘和感慨。这是陈鸿宇带来的歌曲《还乡去》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，会调整一下情绪，会变得更加的简单一些，快乐一些。这是来自杨钰莹2003年《一段情》专辑当中翻唱陈彼得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也是情歌》。 今晚的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北京首创奥莱四岁啦！定金活动惊喜连连，36小时不打烊，五折基础上折上8折，满1000返2000券，探险热带雨林。北京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出口，出高速前行即到。 地址车主注意了，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10点哦。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，还有更多优惠呢。详情致电010-5798-6688，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。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，提供健身、游泳、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，前100名立减现金。报名地址：长阳奥利新都会，电话53799898。稀有灵犀，轻松手贷。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，月享2年零利率。地址：房山区演村镇演村公交站北侧100米，详询010-8030-8588。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买标致到汇金，南有汇金科曼，北有汇金德通，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，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全新17款奇骏，7座智领 SUV， 征服未知挑战，出发，再上征途，焕然新生，智勇升级。4月6日，全国震撼上市，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，电话366-9210。 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。今天是4月20号谷雨，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，气温回升加快，大大有利于谷类农作物的生长。雨生百谷，清静明洁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绘制幸福。 嫌弃，请你和我一起，哦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，赵传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欧沙里》，这是1989年他为黑松汽水所演唱的广告歌。而沙里这个名字呢，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这个代表代言人啊，就是你喜欢的女生有着怎样的形象，然后你对她的喜欢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，那么的热情，那么的执着。严艺丹2017年等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悄喜欢你》。这是严艺丹带来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悄喜欢你》，一首怎么说呢，就是很甜蜜的啊，用温柔的嗓音唱出女生啊坠入爱河之后那种粉红色的小心思。换句话说，其实是在为恋爱当中的女生加油打气，也祝福每一个女生都能够唱出属于自己的幸福情歌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陶喆2006年《太美丽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忘不了》。爱情当中的粉红小心思也好，或者说是这种转成几何也好啊，我想很多的细节在若干年之后都是忘不了的。 我 gonna take you back, all the way back, old school style. Here we go. Oh, yeah. Oh, yeah, oh, yeah.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mind. No, no, yeah, yeah. Oh, yeah, oh, yeah.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mind. No, no, yeah, yeah. No, yeah, yeah. I can't get you out of my mind. No, no, yeah, yeah. 忘不了，忘不了，忘不了你的错，忘不了你的好，忘不了雨中的散步，也忘不了那风里的拥抱。在寂寞的长巷，我们见了最后一面，你说散就散，我也不想再和你争辩，只能阻挡新的 太摆不到什么时候呢，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，忘了这可以的，你是个带种的男人的，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都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冲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亲爱的，干啥呢？ 听情话呢。 啊，和谁说情话？ 是引擎的情，别人直播是花钱，他们直播还能赚钱，听2分钟赚1毛，首次注册情话 APP 还送20元，这些钱充话费订外卖啥的都行呢。试驾最666的电台模式，让安全驾驶伴随每一个爱车的你。 爱车车身划痕、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？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，防划痕，终极保护原车漆，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%。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！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959先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3033，1391011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晨报消息，记者近日走访了京城菜篮子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。受到去冬今春蔬菜价格持续低迷的影响，本周新发地蔬菜价格不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%，更是处于近5年同期的最低点，蛋价进入2元时代。上周末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是2.44元每斤，比前一周的2.56元每斤下降了4.69%，比去年同期下降30.48%，价格仍然是近9年同期的最低点。北京日报消息，今年是圆明园建园310周年。18号上午，清华大学宣布，历时15年，该校建筑学院教授郭代恒带领80余位专业人员，利用数字技术使圆明园重生。关注数字圆明园公众号，就能穿越至康前游览圆明园。此外，在5月18号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展出数字圆明园相关成果，而且未来该团队数字复原技术还将用于复原开封古城等景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深深地祝福你最亲爱的朋友，祝福你。 天从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当拥挤的月台挤退送别的人们，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。我知道你有千言，你有万语，却不肯说出 吴奇隆1992年《追风少年》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祝你一路顺风》，当年有很多小虎队的粉丝啊，听到这首歌曲，真的会是心生伤感，对吧？就是你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啊，然后各奔东西，各自去寻求自己的发展，你突然会觉得说，好像自己的青春也告一段落一样啊，或者说自己的少年时光也告一段落一样啊，等等。所以音乐有的时候陪伴我们成长的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王菲2003年《将爱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旋木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拥有华丽的外表和绚烂的灯光，我是匹旋转木马，身在这天堂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，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。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，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。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，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。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，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，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，不是放我在心上。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。